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这个小女孩明明刚刚从严峻的考验中安全地脱身，听着她眼下说出这些有点幼稚的自责的话来，我忍不住插话，我说，你做了逃脱困境所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你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做得很棒。但是我这样的称赞只赢得了海娜一个敷衍的微笑。随后他继续讲起了他失踪当晚发生的事情。 随后我又哭了一阵鼻子，然后我开始认真思考，在那个故事里面他们又是怎么做的。接着我便想了起来，他们那天赶了一整天路，为了能把萤火物弄干，他一直把它们塞在自己的衣服底下，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女孩子。于是我就搜集了一些雪松树皮还有松叶之类的东西，把它们放进了我的外套底下，然后我又让黑莓躺下来，让自己尽可能的蜷缩起来，紧紧地贴在黑莓的旁边，然后把树叶重新盖到了我们的身上。我知道萤火物变干之前最好不要乱用剩下的火柴，于是我就缩在那儿静静地等待着。到今天太阳出来以后，我猜想应该会有人过来找我们，于是我就把火生起来了。 汉娜说到这儿，她把手套掌心翻转朝上，在空中挥了挥，做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手势，看起来她的样子又笨拙又顽皮。 那些萤火物果然奏效了，就和故事里写的一模一样。 我的思绪开始飞速地运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场景。 等等，海娜，你说的是什么故事啊？ 当然是兰德和萨拉的故事啊，你到这儿来的目的所在。 听到这话，艾文哈尔迅速地往后退了退。海娜，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读过呀，去年夏天在克莱夫大叔那里，他很喜欢囤东西。呵，你们不知道吧，他经常去木屋周围翻人家的垃圾桶。我其实不该告诉你们的，这是一个秘密。 说完，汉娜朝埃文哈尔咧嘴笑了笑，随即吃痛了一下，用手套摸了摸裂开的嘴唇。所有的线索终于全部理顺了，犹如接通电路两端的电流脉冲一样。不过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埃文哈尔便率先提出了这个疑问。 汉娜，你是说克莱夫大叔在我们清扫木屋的时候把守护的人的书稿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保存下来了？ 汉娜把下巴缩进了外套衣领。 别生气，艾文伯伯，我想克莱夫大叔不由自主做的，这就像他的某种强迫症一样，他绝不会把它转卖给别人或者是什么机构的，他很喜欢 我觉得他很喜欢，我看到他搜集起来的那些废旧杂物，但是珍妮贝斯来了之后，我告诉了克莱夫大叔应该把艾文伯伯写的故事给珍妮贝斯送到木屋那儿。这么一来，谁也不会知道克莱夫大叔曾经偷过那份书稿，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惹上什么麻烦，而珍妮贝斯拿到故事之后便会说服艾文伯伯同意然后出书，接着时空过客的狂热爱好者便不会再来打扰我们，太奶奶便没有什么好烦恼的，而你呢，艾文伯伯，你也会高兴起来的。然后爸爸就用不着再去修补被强行拆毁的栅栏，你们两个也不会再吵架了。我只是没想到克莱夫大叔会把书稿分成好几次送过去，这么说他确实是有点儿与众不同。你应该也留意到了吧，我猜想他可能是真的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吧。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汉娜。 汉娜，所以说过去这一周的时间里把信封送到我木屋口的人一直是你克莱夫大叔？ 哦，只除了最后一次，最后这次是我和克莱夫大叔一起放的。几天以前我在秘密基地里又找到了一部分书稿，不过那并不是你写的，艾文伯伯，那应该是好久以前什么人写的。我听珍妮贝斯和你说若他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心想如果我们能把更多的书稿放到他的木屋门口，他可能就不会离开了。 我察觉到艾文茫然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艾文把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他注视着汉娜，嘴唇微微地张着。汉娜，什么秘密基地？ 就在山坡下面的老石房旁边啊。 那间老农舍，可那什么也没有了。自从小时候我太奶奶过世之后，就再也没人住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又有直升机朝这边飞过来，轰鸣声响彻天际。 汉娜探过身来继续说道，底下的旧奶仓里头简直是什么都有，那儿有碟子、画像、树干、椅子，甚至还有桌子和床。我一直把它当作我的秘密基地，我就是在那儿找到了装着稿纸的盒子，发现了更多关于兰德和萨拉故事的。 就这样，我和艾文哈尔来到了旧奶仓的门口，他把手塞到那生锈的搭扣底下。哦，这房子是直接挨着山体修建的。这座仓库在我头一次上山的时候就曾经见到过，如今想来仿佛已经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往事，然而实际上才只过去了几天而已。这段时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艾文哈尔拿掉挂锁，将搭扣打开。我们家族在这地方开过牛奶厂，当时我们一直经营了好些年。据说当年的那个时候，山泉洞窟里储存着大量的黄油跟奶酪，更有甚者，他们说附近有个卖私酒的人就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还记得祖父母会在前面那间房间里面加工牛奶，然后在泉水旁边固化蓝纹奶酪，因为那儿的温度和湿度都非常的合适。不过自从担负起抚养 Jack 和我的责任之后，他们就把这地方给关了。我一直觉得他们之所以那么做，大概是担心我们会伤心。我妈妈非常喜欢这儿，在我们因为爸爸的工作调动到佛罗里达州之前，妈妈一直把窗前的那片空地当作花房，算是她平时休闲度日的地方。 伤感的情绪突然弥漫开来。而这种情绪驱散了从清晨时分成功解救哈娜开始，那种似乎有所回升的小阳春的暖意。眼下哈娜平安无事地待在医院，医生给她注射了静脉镇静剂，帮忙缓解身上的疼痛。不过只需要再过一些时日，哈娜就能够完全复原。考虑到事情原本可能比这要严重得多，现在这种结果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分。汉娜的这处秘密基地结满了蜘蛛网，那儿有种深藏着秘密的感觉。艾文推开门，一股带着霉臭的凉气立刻飘散了出来。艾文哈尔走进久经风霜的木质门廊，突然他笑了起来。哦天哪，亏得韩娜能发现这个地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干这种事情，我经常会在我们家的冷藏屋里待上好长一段时间啊，回想之前读过的故事，或者看些大人们平时不让我看的书，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呢？好了，艾文，你别笑话我了，其中的有些书还是你写的。艾文转了转眼珠，他扶住打开的门，挥手招呼我进去。哈，女士优先。我朝又黑又深的仓房里看了一眼。这个嘛，我看还是男士优先算了。暗淡的平板玻璃窗使得室内的光线十分昏暗。我小时候在这种地方同铜头蛇、棕熊还有负鼠狭路相逢的经验简直太多了。我还以为只要是书你什么地方都敢去呢。艾文有点开玩笑地说道。我笑着说，差不多吧。艾文略带情意地咧嘴笑了笑。此刻我回想起我们初次相见的那个下午，还有挂车里的那只小羊羔。先前在医院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海娜，等她的身体康复之后就送她一只刚出生的羊羔宝宝。可拉尔瑞贝卡已经表示愿意帮我的忙，只不过这个计划我还没有告诉艾文哈尔。艾文笑嘻嘻地走着率先进去了，我紧随其后进到了屋里。汉娜把这里布置成她自己的假想王国，她用装苹果的板条箱做桌子，拿几个翻转过来的提桶当成椅子，桌面上放着她拿不配套的杯碟拼凑起来的两人用茶具，墙边那排旧货架上陈列着好些个古董，看起来像是从周围的哪个垃圾桶里认真筛选出来的。货架旁边那倾斜的好塞尔橱柜上随意放着几个已经干裂的粘土作品。汉娜在医院的时候提及到了那个木箱子，便在窗户底下的那张摇摇欲坠的园艺桌旁边发现了它。角落里有一大堆布满着蜘蛛网和灰尘的旧家具，那儿分别是一张铁床、一把复古的高脚椅、一个白色的顶部带着一些装饰的金属摇篮，几个破旧的纸箱子沿着墙边摆成了一线，俨然就是老鼠们的游乐场。艾文迈出几步朝角落里的那堆东西走去，他的样子有些入神，也许他已经注意到了窗边的那个木箱子，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我觉得 这应该就是汉娜说的那个装被子的箱子吧。 我这样说道，然而艾文并没有回应，他只是站在那儿凝视着角落里的那堆杂物，完全被他们迷住了。 艾文，你还好吗？ 我没事儿。哦，这些都是我父母的东西，那是我小时候的婴儿床。我还记得妈妈抱着杰克，把他放到床上的情景。 说着，艾文走到了摇篮边，伸出了手，碰了碰那乳白色的金属围栏，而后拂去了上面的灰尘，再次将它紧紧地握住。 我后退了几步，用手摩挲着胳膊，不清楚此刻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才好。 尽管过去几天的绝境遭遇让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亲密感，但实际上对于艾文·哈尔这个人我根本就不怎么了解。我对他的绝大部分印象都来自于一流的宣传团队打造出来的他的那种公众形象。事实上，艾文和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艾文，你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我觉得这么说似乎会比较得体。我没办法想象艾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突然看见亲人的遗物，那必定会涌出许多尘封的记忆。 可是艾文哈尔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开口说话。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看着他抬手拂过那由玫瑰和藤蔓图案构成的漩涡形的金属装饰，看着他默默地擦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 这东西是我爸爸在萨拉西沿岸的残渣碎屑里发现的，他把它带回家来修好了，送给了我妈妈。在那时候不久，我姐姐就出生了。妈妈经常和我们说起这个故事，还总是把那东西称作属于她的摩西兰。 艾文的声音有些有气无力，显然他已经十分的震惊了。我再次陷入茫然语塞的境地，如此珍贵的东西竟然被遗留在此任其衰败，想来似乎是极不应该的。不过我却多少能够明白，我可以想象那该是有多么深切的痛楚才会致使这家传之物被深锁于此。艾文轻轻地一笑，沉浸在了回忆的氛围里。 我记得我母亲可宝贝这东西了，为了他，他和我爸爸甚至还吵过一架。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签订了工程合同，我们全家都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去住。那边的房子面积不大，风格又比较 modern， 而且以 Jack 的体型他也睡不下这摇篮了。 但是妈妈却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要把这摇篮一块带过去。她坚持说，这摇篮是这家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刻我突然想到了，这些年来一直塞在我梳妆台抽屉里的那个针线盒子，关于威尔达·卡尔普以及他那满是书香的大房子的记忆全部深藏在那个盒子里。有时候这种无用的东西其实才最为紧要。 看到我们这副样子，我想妈妈大概会很失望。 我不清楚艾文·哈尔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跟我说话。艾文，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我们只能全力以赴。我在想我的母亲现在又会如何看待我的现状，我的母亲是否曾经对我有所希冀，她夜里站在我们床前时心里是否也曾孕育着什么希望呢？我母亲之前常说我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她说对了不是吗？在我母亲的眼里，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妈妈能否想象到我会去到纽约成为编辑，致力推出更多的好书呢？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她期待的会是《时空过客》这种书。我走到艾文的身旁，把手搭在了艾文的肩膀上。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倘若回应在笑着风后停留了很久，当每一个当下变成过去后自由，也许是离人们的折磨，在狂欢时寂寞，从绝望里复活，才明白爱会随时间逐渐成熟。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尽人间，我和未来不再相遇，代表我不再对你想念，你是曾经的永远，会永远在我身边。 永远在我身边。